我国军民隆重地庆祝伟大的金正日同志开始领导新军革命56周年。各界群众25号前往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以生前的荣姿安卧的主体的最高圣地锦绣山太阳宫广场，向两位伟大领袖太阳像鞠躬致敬。牡丹峰剧院、东平壤大剧院等首都平壤和地方的剧场分别举行了庆祝演出，青年学生在首都平壤和各道所在地举行了庆祝舞会。这一天在经过改建的沙里苑青年体育场进行了李成江体育团足球队和粤维岛足球队的男足比赛。